一首陈奕迅的《圣诞节》开始今天舒雅的第六感。这首歌曲应当说旋律比较的平淡，但是由于陈奕迅能够把无名歌曲唱成众人的萌点神曲的声音演绎，而歌词的选择题材呢也是十分的敏感。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很多喜欢他的人都说他的声音非常的幽灵，虚幻当中带有一点爆发力，也非常的能够感染人。来听到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所谓的旅行的意义。很早就有听说过陈绮贞这个名字，出没在许多的地方，甚至是歌手的制作人的名单当中。但是大概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真正喜欢她是因为这一首旅行的意义。接下来有请的是李宗盛，来听到他的这一首凡人歌。

最想环游的世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闪亮的心》这张专辑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是梁静茹和李宗盛的第三次合作。在这张专辑里面，梁静茹是参与了更多的创作部分，很多歌曲里的故事和情绪都是从她自己的生活当中所衍生出来的灵感。继续来听齐秦《外面的世界》。 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他们运用诙谐轻松的方式自嘲身为自然卷所遭遇到的无奈。 追寻的痴心，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几万年了吧。 我最爱你，爱你。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来，是不是就把你给拉回到了那个手写歌词满墙贴满海报的年纪呢？这是一首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我记得当初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是来源于那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男才女貌》，是由林心如和陆毅儿主演的，讲述的是大学同学苏拉和颜如玉与事业有成的年轻 CEO 秋实之间的爱恨情仇。接下来一起来回顾一下经典吧，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 解脱。

城关中心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工作启动后，城关街道在稳步推进工地拆迁工作的同时，积极抓好回迁安置房建设，启动倒排工期机制，确保实现今年6月安置房开工。目前城关中心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南街、南关、西街、东街、北关、桃湾、丁家洼、北市八个村级市土地拆迁工作进展顺利，国有土地征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候。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刚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叶爱玲，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